澳纽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想去边度都听到澳纽广东道 ANZ Canton 而家有 podcast 啦。 iPhone 及 iPad 用家可先使用 Safari app， 输入网址 anzcanton.com/feed/podcast， 再用 podcast app 下载最新节目。 Android 用家先使用 AntennaPod， 输入 anzcanton.com/feed/podcast， 就可以即刻下载最新节目，就系咁简单。 澳纽广东道 ANZ Canton。com， 你的广东话频道，呢度嗰度，度度都听到。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 Merry Christmas， 欢迎大家收听 My Radio 和澳纽广东道的联播节目澳洲路边社，逢星期四见面的。大家好，我是世聪， 我是 Ivy。 今天是2014年12月25号圣诞节正日， 圣诞节快乐。 嗯，是的，祝大家圣诞节快乐。但是虽然这样说，就是尤其是在西方国家这样，我们其实讲这句说话就已经越来越危险了。就是香港现在的左交都开始将这个就是这些叫什么，就是这左交东西就慢慢是纳入了。那不敢说圣诞快乐，就讲下Happy Holidays 啊 ，Season's Greetings 啊，咁樣啦。咁即係你想咁做都可以嘅，其實就咁。所以點解有咁多即係之前八十年代啊、70年代寫嗰啲未來嘅電影咧？即係佢哋都係話即係我哋而家用緊嗰個 Gregorian Calendar， 即係2014年啊、2015年啊，即係之後都會改嘅啦，其實即係用第二個方法嚟計咯，就因為要將呢一個耶穌咧就喺歷史嗰度就拆走咁樣嚇，咁就咧用另一啲嘢嚟代替啦。咁所以其實我哋都見到咧，即係呢一啲預言咧就慢慢咁樣發生嘅。咁啊，即係祝福你哋啦。咁你就咁，所以咧即係我留意到關於呢啲聖誕節嘅新聞咧，咁就係發生喺美國嘅咁樣嚇。咁喺美國咧就有一個叫做叫做無神論聯盟啊，咁樣樣，即係 Atheist League 啊，咁樣樣。嗱，咁我哋即係首先要明白咧，即係其實每一個宗教咧都有佢自己嘅目標嘅，咁樣樣，即係要做嘅嘢嘅。 係教義咯。 係教義啊，目標啊，咁樣啦。咁基督徒咧就要將即係神嘅救恩就係要傳開去啦嚇。咁佛教咧就係首先自己要搞掂自己嗰個輪迴先啦，咁樣樣。咁同埋咧即係要脱離咧世俗嘅咩慾望啊，咁樣樣。 即係內在啲。 係啦，即係唔好成日想食咁多肉嚇，唔好想食鮑魚，唔好想食翅，我要食翅，唔好咁樣 嚇， 係啦，即係佢唔好話要貪錢嚇，即係唔好為咗自己世上有嘅一啲嘅感情啊、情慾啊或者食慾啊，即係呢啲即係呢啲慾望咧嚇，就係令到你得唔到呢一個世界更加重要嘅一啲嘅目標嘅咁樣嚇，咁就係追求，即係類似追求公義啊，即係咁樣啦。咁呢個都好嘅咁樣嚇。咁所以你見到佢哋點樣會開學校啊咁樣，或者係做啲善事啊咁樣，開善堂啊，都係為咗做呢一樣嘢啦咁樣 嚇。即係功德佢哋。 嗯，冇錯冇錯。咁另外你見到猶太人嘅咁樣，咁佢哋喺地上嘅目標咧就係要建立一個猶太國咁樣樣嚇，即係佢要有自己嘅國家嘅，有自己嘅以色列嘅國家咁樣樣，即係呢一個係佢應許之地，係佢 promise land 嚟嘅咁樣樣嚇。咁所以點解即係如果你話喺就算喺美國各笪地俾佢嘅，或者甚至成個北美洲俾曬佢，佢都話 唔 使 no thank you，我只係要嗰一個地方，因為佢認為即係神係俾咗呢個地方佢啦咁樣樣嚇。咁所以即係呢個都情有可原啦咁樣。嗱，咁伊斯蘭教咧，佢係個目標。如果你係睇翻佢原文嘅咧，嚇，所以我哋一定要翻睇翻佢原文啦。因為我頭先講嗰啲全部都係講翻原文嘅。如果你睇翻原文咧，佢係要將伊斯蘭嘅呢一個教咧，就係用刀劍嘅方法咧嚟到傳揚去整個世界。咁所以即係佢同猶太教有啲咩分別咧？就係猶太教佢淨係要中東嘅嗰一忽啫，嚇。咁但係伊斯蘭教佢係要整個世界嘅。如果你睇翻原文咁樣樣嚇，咁所以即係呢一個就係每一個唔同嘅教嘅目標啦，咁樣。咁所以你見咧，佢哋所做嘅行為咧都係唔同嘅，因為每一個教嘅發起人啦嚇，佢都要有一 即係佢都要有一個個性，或者佢都要做某啲嘢嘅方法嚇。咁、所以真係跟隨呢一個教嘅人咧，應該係類似佢嘅發起人嘅。咁、所以點解好似基督徒咁樣啊？即係佢成日都有一句説話啦 ，WWJD，What would Jesus do？ 耶穌會點樣樣？咁所以即係基督徒做嘅行為就係要效法翻耶穌咁樣樣。咁佛教徒嘅，咁佢系应该系效法释迦牟尼嘅，咁、 啊、 所以即系通常佢会好清贫啊，行出去即系唔会话要大鱼大肉啊咁样。咁纵使有一啲人话自己信佛嘅，咁但系餐餐食翅食饱鱼咁样样嗰阵时候咧，即系你会疑惑佢系咪真系信佛教嘅咧？又或者佢好贪婪贪钱赌钱嘅、 哦， 即系有啲人话即系我唔知道观音系咪佛教嘅嘢啦，即系定系乜鬼嘢嚟噶啦？咁、但系有啲人拜观音嘅咁样样，咁跟住啊观音你俾我赢钱啦，或者系。 或者黃大仙啊， 如來佛祖即係你俾我贏錢啦，咁呢啲係咪真係？ 做俾你贏錢。 係啊，呢啲係咪真係佛教嘢咧？咁其實就有個問號嘅咁。 啊，同埋咩咯？警察拜關二哥咁樣樣係咪都係啲宗教嘢定係還 是？唔知呢啲係咩啦咁樣嘢。咁、但係總之咁但係嗱。他哋拜關二哥，佢都係希望似翻關二哥嘅有公義，係啦，有保護啦，咁同埋大家有義氣嘅，義氣仔女，即係有邊個警察有啲咩事嘅，我去保佢咁樣樣，黑社會都係，即係有啲咩事，我保佢咁樣樣。所以呢一個咧就係你係想學似你呢一個宗教嘅創辦人或者呢一個嘅精神領袖咁樣，咁所以你見到麥可麥德啊咁樣，佢當時係一個打仗嘅英雄嚇，佢一個 warrior 嚟嘅，係負責打仗嘅咁樣，咁佢同埋佢亦都係用啲唔同嘅方法咧嚟到係搶奪更加多地啊咁樣，咁佢又偷嘢啦，又搶嘢啦，咁呢一個喺佢嘅教義嚟講係啱嘅。咁如果我哋活喺一個無神論嘅國家裏邊或者一個地區裏邊啊，即係到底偷嘢係好定唔好咧咁樣，咁呢個都好難。讲即系你有啲咩可以 make 到呢个 judgement 咧咁样吓，但系 anyway 我想讲咩咧，就系、是、每一个教咧都系有佢自己所应该要做嘅嘢嘅咁样，咁如果系讲传福音啊，呢一个咧系一个好基督教嘅样嘢嚟嘅吓，咁如果你系讲即系例如佛教嘅或者系基督教嘅、你见到呢两嘢系唔同嘅，因为神即系喺基督教里边就系要基督徒要传福音， 即系要行出去， 系啦，神嘅话语就系带出去，你要出去嚟到做呢个传福音，咁、但系佛教系关乎多啲自己嘅个人 internal 嗰个 condition 啦，咁同埋做善事咧，即系都系为咗自己嘅轮回，即系除咗帮到人。之外是可以幫到自己的輪迴、但他不會即想喂你信佛啦，不會這樣做的、但他希望可以即透過自己的行為感動到你、如果你信佛的那、即 very welcome， 但是這個即最終都不是他的目的、似乎即我的理解 個人 一點，所以有一件事我不明白就是什麼呢，因為呢在今個星期咧，呢、這、一個無神論聯盟咧，英文就叫 Atheist League 咧，咁樣樣就喺美國咧賣咗一個大嘅廣告牌咁樣樣。咁、你知道咧，即係喺美國有好多嗰啲 highway 啊，啲大路啊，嗰啲公路啊咁樣樣嚇。咁、咧通常喺呢啲公路上面都會有一啲好大嘅 billboard 嘅，就係呢啲嘅廣告牌啦，咁樣樣係好長嘅，好高嘅，擺到好高嘅。咁、你見到佢即係呢一啲嘅廣告咧，通常就係俾一啲司機啊揸過嗰陣時候睇到啦，咁佢就賣咗咧好多個呢一啲嘅廣告嘅，咁就係賣喺一啲美國嘅聖經帶度嘅。咩叫聖經帶咧？就係、好多基督 徒 住嘅 地 方，係啦，就叫聖經帶啦、英文叫 Bible Belt 咁樣嘢。咁咧佢就係、有個咁樣圖畫嘅，咁咧喺呢個圖畫嘅左邊咧就係、有一個小朋友啦，即係一個女仔。嚇咁啊寫緊封信咁樣樣， 好可愛嘅。 咁跟住喺右邊咧就係、寫咗一堆字嘅，咁嗰堆字就用小朋友嘅字嚟寫啊，咁真係好代表咧，就係、呢個女仔咧就係、寫緊呢一堆嘅説話啦。咁、呢句説話咧就話、Dear Santa,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to skip church. I'm too old for fairy tales。即係話聖誕老人啊，我今日聖誕節最想咧就係唔翻教會，因為咧我太過大個啦，我唔再聽童話故事嘅啦咁樣樣嚇。咁呢一個係好好嘅，因為真係可以顯示到美國嘅表達同埋言論嘅自由啦。咁、但係我唔明嘅就係咩咧？就係基督教就個教義就係要將你嘅信念傳揚開去啫，係咪？咁、你無神論嘅，咁你冇神嘅，咁請問你 有 啲 咩 教義？即係、你點解要傳揚出去？或者你傳揚出去 同埋呢個俾人知咧？ 係啦，你為咗啲咩咧？嚇、即係你如果係無神論嘅，你都係自己唔信神，咁呢個你自己嘅事啊，唔關其他嘅事啊嚇、你點解要咁樣成日話俾人聽咧？嚇、點解要咁做咧？ 係咯。 吓、咁呢个 即系最多人哋问你，你话哦系啊，我唔信神嘅，我乜嘢？但系你唔需要特登话你系我唔信神噶，一举手咁话明。 即系其实呢样嘢都唔好明点解咧？因为嗱，即系如果你系话我未曾经历过啊，或者我见唔到有啲咩证据啊，或者我唔知道有咁多神里边边个系真啊，即系呢一啲咁样讲都 OK 嘅咁样吓。咁但系喂，大佬你睇我哋呢一个世界，即系我唔系讲外太空，我讲我哋自己呢一个世界里边有好多嘢都唔知啊。即系你睇下，即系深海嗰啲鱼啊咁样，有几多系未见过啊去 去唔到啊。 系 啊，因为咧喺好水底嗰度有一啲水咧系热过滚嘅，因为你知道即系喺地下有好多啲 熔岩啊 ，volcano 啊咁样啊嘛，即系嗰啲火系好明好热噶啦咁样。咁嗰啲水咧其实系热过100度，因为俾上面嗰啲水有好多水压揿住咧，佢又挥发唔到咁样。咁所以嗰啲水咧系热过100度嘅，但系里边仍然系有啲虾蟹又可以住到嘅。即系如果你系将呢啲虾同埋蟹钓出嚟嘅咧，咁样你将佢即系摆个煲嗰度煲佢咧，佢系唔会死噶。即系你几即系你几 奇妙， 几奇妙，即系几多得意嘢，即系我哋唔好就係話喺水底，喺地上都有好多嘢我哋未見過。每一次科學家去一啲唔同嘅地方都一定揾到新嘢嘅咁樣。咁你當你有咁多人唔知道，你點解可以咁斬釘截鐵話？ 这个 世界肯定是没有的，这样即是 你如果是有一个倾向，觉得倾向是没有那都 OK，因为大部分信教都是倾向信有神的，其实都是，即是每一个人， 因为大家都没见过， 是啊，每一个人都一定呢是有一些的doubt 喺度嘅，一定有一啲问题。咁但系当你咁斩钉截铁话肯定系冇嘅，即系你咁信冇所谓嘅。咁但系你点解咁肯定要话俾所有人听系咁咧？咁样样嗱，咁但系其实即系呢个都唔系主要嘅问题，即系呢个唔同见证咁，同埋其实呢一个 同埋大家都有自由嘅。 讲真，呢一个系政治嚟啫，呢个都系嗱。咁但系即系我就好希望咧，即系呢一班无神论者咧，即系佢哋唔系话欺善怕恶，即系佢哋唔系话见到基督徒好虾，但系佢真系有一个咧原则，呢个原则就系冇神嘅。我哋要将呢一个咁重要嘅信息咧，就话晒俾全世界听，即系唔知点解佢知道冇神啦。咁但系佢就觉得要将呢一个咁重要嘅原则咧，就系、是、就 发扬光 吓，发扬光大俾晒全世界知道咁样啦吓。咁但系即系佢哋嘅无神论唔系话冇基督教嘅神啊嘛，系咪先？ 佢系因为 general 系啦， 佢 系 话 冇 神， 直情系任何神都冇咁样。咁所以即系你冇理由系 净系搬个基督教出嚟讲， 净系攞呢一个基督教嘅神出嚟嘅。咁所以我俾一个挑战就系咩咧？就系喺呢一个伊斯兰教嘅守斋月嘅时候咧，整同一幅图画唔系好贵嘅啫，吓好简单，我可以帮你整嘅，你想嘅话。用翻同樣嘅圖畫啊，咁樣樣都可以嘅。咁但係呢個女仔咧就 Photoshop 翻，即係啲頭巾喺個頭上面咁樣樣，或者再影個幅啦，都好平嘅啫咁樣樣。咁呢一個頭巾小妹妹咧又寫封信，呢一封信咧就係話 All I want for Ramadan is to eat bacon， 即係喺守齋月裏邊，我只係想咧食煙肉咁樣樣。 明白。 其实你应该咁样做嘅，系咪？因为你咁样先代表系 multicultural 啦， 公平咯， 同埋公平啦，冇错啦。即系你唔系净嗱，即系你要话嗱基督徒，我唔系真系净系追住你嘅，因为我哋有个原则，个原则就系冇任何嘅神，唔系净系基督教嘅神，即系你唔好觉得我喺度追住你咁样。咁所以咧，我系会 target 每一个嘅宗教咧，我都系会 target 嘅，咁样先至系有表佢哋嘅公平，同埋即系佢哋系真系有原则啊嘛。Otherwise，如果你成日见佢哋呢啲行為，你覺得佢主要你根本追住基督教嘅，咁即係以人為敵啦，咁樣係咪先？咁但係我相信咧，即係佢哋講明 atheist league 啊嘛，唔係 anti-Christian league 啊嘛，咁所以我相信咧，佢一定會咁樣做嚇，咁樣。 啊，咁我應該佢覺得咧，要即係點啊？喺一啲農曆新年之前咧，即係揾一啲唐人嘅小朋友咧，話 這是沒有財神的，咁樣都可以㗎，係啊，沒有財神的，用翻中文寫嘅，用簡體字寫咁樣。咁喂，咁先公平㗎嘛，咁樣係咪先？咁所以即係鼓勵下啦，即係美國。嘅朋友如果听紧嘅就写封信俾呢一个 Atheist League， 俾啲 idea 佢啦， 咁样吓，冇错。嗱，咁即系都讲一讲另外啲关于圣诞节嘅嘢就系咩咧？即系呢样嘢就唔知你有啲咩感觉咧？即系我见到就心悒同埋唔好开心嘅。呢一个雪梨嘅圣公会咧，就系、是、每个星期都会出一啲祷告事项啊，咁样样啦。咁、你记得我哋上个星期咧都系讲关于呢一个澳洲雪梨嘅呢个人质事件啦，咁就好惨啦，即系有两位嘅即系人质咧就系牺牲嘅，咁就呢个 Tory Johnson and Katrina Dawson 啦，咁呢两位嘅受害者咧都系写咗喺呢一个嘅祷告事项嘅其中一个部分嗰度嘅咁样，咁佢就话咧即系呢兩位嘅朋友啦嚇，咁就係 faithful departed 嘅，即係離去的信徒咁解。咁我唔知佢哋係咪信徒咧，但有得佢啦，即係起碼係呢一個嘅對佢哋嘅悼念啊，同埋尊敬啊，咁即係我都覺得係應該嘅。咁但係咧就唔係淨係得單止佢哋兩個名喎，仲有另外一個咧就係 Man Haron Moniz 啦，即 係 當日嘅槍手嚇、就寫埋喺呢一個嘅列行裏邊咁樣。系啦，咁即系我个人嚟讲，我就觉得即系呢一个系好冒犯嗰啲即系死难者嘅家人啦，咁样即系你系悼念佢哋，系你悼念佢哋 ，OK， 你冇理由悼念埋呢一个嘅恐怖分子咯，咁样咁就相等于嘅， 你去到 Martin Place 你獻花嘅咁樣，咁我哋都係個個獻花俾呢兩個死咗嗰兩個啫。嚇，你試下，你試下揾人獻花俾呢、這個。呢、这個叫咩啊 ？Man Heron Man Monus 啊，即係呢個槍手啦、 嗯。 你睇下你俾唔俾人啄死你啊？你係咪先？咁、即係點解澳洲聖公會要搞啲咁嘅嘢咧？嚇、即係令人拗曬頭啊！ 佢咪又要咩平等啊嗰啲啊？ 所以咧，即係呢聖公會呢啲教會咧，喺澳洲同埋英國啊咁樣樣咧，真係極左派嘅。 即係要愛你嘅仇敵啊嘛。 嗯，但係你都冇理由話佢 faithful 噶嘛？佢仇敵還仇敵啊！ 分開啊！ 即 係 喂， 算你講 你話 faithful 即係信徒啦，即係你有乜可能係一個基督教教會話呢一個揸住伊斯蘭國嘅旗幟嘅兇手？係 佢哋其中一份子。 話佢係信徒啊，大佬！有冇 sense 啊，大佬？ 一啲都讲唔通。 即系你唔需要做呢啲嘢噶，即系你做呢啲嘢为咗啲咩先，大佬？咁所以真系好难明啊，咁样样。咁但系即系虽然系咁样讲啦，即系我哋都应该向前望啦。咁即系呢啲圣公会教会咧，就可以唔使理佢啦，咁样。咁但系更加令到我哋喺澳洲或者好多西方国家。即係要注意嘅就係咩咧咁樣樣？就係喺澳洲啦，經過咗就係上個星期嘅朱古力店事件之後咧，我哋恐怖分子襲擊嘅戒備嘅指數咧就係去到高嘅，即係高度戒備嘅情況咁樣樣。咁但係個好處就係咩？我哋就未去到最高戒備， 即係尾二嗰個 level， 係最高戒備嘅落一級。咁但係最高戒備係咩咧？最高戒備就係話恐怖襲擊必然發生， 即係個個要執定包袱走啦。基本上 你好難有一個情況就係話會必然發生噶嘛，大佬係咪先嚇？即係你就算係見到有一個情況真係好可能發生，咁你真係知道有啲咩情況，咁你都應該係可以阻止到啊。有啲咩情況係會？必然發生嘅咧，咁即係我諗都諗唔到嚇，咁所以即係高度戒備咧，真係都幾恐怖下噶咁樣樣。咁原因就係咩咧？係因為經過即係上個星期嗰單事件之後咧，即係我哋喺澳洲啲警察啦，咁同埋國安部啊各樣咧，即係都係話呢啲恐怖細胞咧，即係 terrorist cells 咧嚇，即係話佢哋咧係 慢慢擴散。 唔單止係擴散啦，咁但係傾偈傾多咗嚇，即係佢哋 mon 緊咗啲電話咧，就傾偈傾多咗。咁點解咧？好明顯就係咩？因為上次嗰單係未搞掂，係上次嗰單其實即係照計嚟講係唔成功嘅， 做得手尾跟， 因為佢都冇攞到支旗，都冇斬到頭，即係佢 政府亦都從來冇應承過三樣嘢啊，最終都 係啊，同埋即係 technically 即係到而家為止。即係 officially 政府都唔肯認話呢一個係伊斯蘭國嘅行為啊嘛，係咪？哦，你唔認嘅話，我做到你認為止咯，係咪？咁所以點解當時有好多嘅報道咧話呢一個係 lone wolf attack， 即係呢一個單人匹馬嘅襲擊咧，一定係錯嘅嚇。因為如果係單人匹馬嘅 attack 係咩咧？即係 for example， 如果我勢衝有一日咧就攞支斧頭嚇，咁跟住之後咧就 seven eleven 就亂咁斬人咁樣樣，咁跟住咧我俾人拉咗嘅或者俾人殺咗嘅咁樣樣，之後唔會有第二個人走出嚟話你上次未搞掂，我幫你搞掂埋佢咁樣樣，唔會有人咁樣。即系我斩完之后成功或者唔成功都搞掂噶啦。咁但系呢一个人佢做完呢样嘢，佢做完或者做唔完都好，一定系会有人继续嘅。由此可见，呢一个唔系一个单人匹马嘅一个嘅行为。 因为佢哋个目标最终嘅目标未达成。 啊，冇错啦。咁同埋另外一个问题就系边个嘅目标咧？就系呢一个伊斯兰国嘅目标啦。咁 which 系同伊斯兰教系有关系嘅。 系 咁样样。咁所以即系如果你成日都唔认啊，咁样样咧系是很有問題的，即我上次的節目 或者你明知道而不認的話就更壞， 你要對症下藥、啊、即我不是說所有伊斯蘭教徒都是衰人都是 terrorist、大部分都不是、就好像大部分基督徒都不是會走出去傳福音被人說煩的人，大部分都是留在家裡然後呢就說、其實不用看聖經的翻教會都不用洗了、婚前性行為都 OK 的，即大部分基督徒其實都是這樣的，但你是不是真的行使你的聖經告訴你要做的事，那是另一回事，所以 in the same way 大部分回教徒咧，即系佢哋都唔会做呢一啲咁嘅极端行为噶，咁样系咪？嗱，咁即系有好多左交嗰啲人咧，即系佢话诶爱与和平啊嗰啲咁样，即系我哋唔应该咧净系话伊斯兰教嘅咁样样。因為他說基督徒、印度教人、佛教徒、摩門教徒、科學教徒都有壞人樣樣，當你這樣聽起上來就很舒服，因為你知道好像拉得很平均， 感覺良好、 就是、你覺得、原來有這麼多不同的教個個都有壞人，即是個個都一樣啦樣、即是這樣聽真的好像很合理樣樣，但是呢、 我就喺網上咧，家陣咧就仲喺度打賭咁樣嚇，因為英文有句説話咧就是、put your money where your mouth is 嚇、嗯，即係你講你口講無憑，你唔好講咁多嘢嚇，即係如果你有啲咩係覺得係咁樣嘅。賭啊，即係咁嘅意思咁樣咁所以咧，即係呢一個我哋澳洲嘅文化，因為我哋澳洲人都中意賭錢嘅咁樣。好啦，咁我打賭係點咧？咁嗱，即係有好多唔同嘅教啦嚇。頭先講咗咁多個係咪？咁、如果係大家平均嘅，咁應該照計大家犯嘅案都差唔多啦，或者大家做恐怖襲擊嘅次數都係應該差唔多啦，係咪？係啦，咁所以咧，照計如果係聽啲左膠嘅説話咧，我就應該輸嘅。咁個玩法就係點咧？就係、是、每次如果係回教徒所做嘅恐怖襲擊咧、就俾$100我。咁每一次如果係有非回教徒所做嘅一啲嘅恐怖襲擊咧，我就俾$200佢咁樣樣。嗱、咁照計咧，喂， 好 我應該係照計咧，我應該輸10倍嘅，即係如果係大家拉平嘅話咁樣樣。咁所以即係我係呢一個就開放俾大家可以一齊 join 落，名額有限啦嚇咁樣樣。咁所以就 open 俾大家嘅，即係如果係大家左交平時係講開，其實我哋唔應該話呢一個教有問題，因為其實個個教啊都係會有啲咁樣嘅機會嘅，做呢啲嘢情況嘅，冇、所謂，你咁樣講嘅，咁咪 put your money where your mouth is 咯，係咪？ 大家有冇咁多？ 嗱，咁同埋另外係咩咧？就係、是、嗱，即係呢啲死人財咧，我係唔會發嘅咁樣樣。咁所以咧，嗰$200我照俾你。但係咧，如果係有任何伊斯蘭教嘅 attack 咧，我收到嘅$100咧，就係、是、全部捐俾咧幫助翻呢一啲嘅苦主。咁所以呢做好事啦，系咪？好 fair 啊！咁所以咧，即係我只會輸嘅啫，我係唔會賺嘅。咁但係如果係任何人係想同我玩嘅咧？上網上 ANZ Canton 話你有意咁樣做啊 ，OK？ 好，咁即係我都相信咧，係冇人會肯咁樣做噶啦。雖然咧喺網上好多人話俾我聽，哎呀，好多唔同嘅教人都咁樣樣，咁但係當你要 put your money where your mouth is 嗰陣時候咧，我相信你就係啦，唔會咁樣做嘅。即係我因為講過好多次就係咩咧？即係我唔係話每一個伊斯蘭教徒都係恐怖分子，咁但係你真係要對症下藥，即係事實上係伊斯蘭教裏邊係有呢一個問題，就好似喺中國咁樣，中國係有一個貪污嘅問題。我唔係話每一個中國人都有貪污嘅問題， 但事實擺 在眼前咯，有多時中國 as a country 身為一個國家係需要審查一下自己內部貪污嘅問題。制度同樣地，我如果係講天主教嘅天主教唔係話每一個牧者或者神父都係有性侵犯小朋友，但係佢喺系統裏邊咧係有呢一個嘅問題嘅，咁所以天主教教會係需要正視呢一個問題，而教宗咧亦都係有正視呢一個問題，話冇錯地天主教係曾經有呢一個問題嚇。咁基督教徒嘅唔係話每一個基督教徒都係虛偽，咁但係事實上真係有好多基督教徒係虛偽嘅，咁所以基督教係要 address 虛偽呢一個問題。OK， 咁所以真係唔係話每一個伊斯蘭教都係恐怖分子，但係伊斯蘭教裏邊係有係有一部分嘅係非常極端，而呢一啲極端分子咧係好影響整個世界嘅咁樣樣。因為事實上係咩咧？即係我哋嚇經常記著説，你都要睇翻經常裏邊係講咩嘅。事實上，即係基督教徒係應該效法耶穌。你如果翻去古代啊，嗱，你試下，你試下翻古代打耶穌一巴，你睇耶穌會點？吓、佢唔会打翻你一巴嘅，吓佢会点啊？佢会话即系俾埋另一边面你打啊嘛，即系 in theory 佢咁讲，照计都应该系咁啊。 经常记着说啊嘛， 系啦，你翻翻古代要升人一巴嘅、你宁愿升耶稣定系升麦可麦德？我俾大家用脑谂下，咁所以即系点解即系你一个信徒咧会效法翻你嗰个领袖咧？咁样就系因为咁嗱，而事实上咧。而事實上係有好多基督徒俾人打咗一邊，係唔會俾另外一邊人打嘅咁樣。咁但係正確嘅方法，你係要效法翻你嘅領袖，照計應該係咁啦，係咪？咁但係有好多基督徒話：哦，唔係咁 interpret 嘅，唔係真係咁嘅，即係有好多唔同嘅講法。咁但係你會見到，即係如果你一個基督徒，人哋打你一邊，你俾人哋打翻另外一邊嘅。冇錯，可能未必係應該咁樣 interpret 嘅，可能係，但係你會見到，如果人哋係俾翻另一邊面你打嘅，人哋咁樣做係有根據啊嘛，係咪先？ 即係你唔好還蠢。 係啦，你可以話佢蠢嘅，但係即係聖經係有一個咁樣嘅根據，係係咁樣樣咯嚇。基督教都係有好多人話，即係或者係有一個嘅辯論啦，就係話到底同性戀係咪罪咧咁樣樣。咁呢一個好多人都係喺度辯論緊嘅，嚇辯論緊呢樣嘢嘅。咁但係你會明白，即係如果你睇翻聖經，你會明白點解人哋係會話同性戀是不可以的，因為經常是有這樣 講到、經常有這樣講的，所以如果人家這樣說我不應該 有同性戀的性行為的樣，你看到他這個講法你未必同意，而且未必是這樣 interpret 的，但是 背后是、有根有据的、 嗯、 樣樣、 嗯、 好啦，咁如果你睇翻伊斯兰教徒嘅，事实上呢、這个麦可默德咧，佢真系靠打仗嚟到得到佢嘅信众，同埋而事实上都系，如果你唔信嘅要杀咗你，同、 嗯、 埋事实上亦都系，即系几岁嘅小朋友都可以娶翻嚟做老婆嘅咁、 嗯、 样。咁你见到我哋今日喺西方国家同埋中东国家，我哋见到所谓嘅伊斯兰教问题咧、 嗯， 只不过系呢一啲人效法紧当时麦可默德所做嘅嘢， 可能经上面所 可能经所讲嘅，同埋唔系就可能经咗一本 hadith 啦，叫做吓，即系两本经所记载嘅咁样样。咁啱唔啱，同埋可能经应唔应该咁样 interpret 就另外一回事。咁、 嗯、 但系好明显嘅就系咩咧？就系呢一个讲法咧系讲得通嘅。如果你系睇佢段经嚟到讲，佢未必 interpret 得啱，你可能觉得系错。咁但系。佢呢一個嘅講法，呢、這、一個説法咧，係講得通嘅。嚇、 嗯， 個 point 係咁樣啫。咁、嗯、所以即係如果你係睇翻伊斯蘭教咧，係有咁多人效法呢、這、一個即係《可蘭經》俾嘅 instruction 啦。即係我哋今日2014年咁樣樣，我哋睇翻可能覺得，哦喺今日係不合時宜啦。咁、 嗯、 有好多叫做所謂自由派啲嘅 liberal 啲嘅嘅伊斯蘭教徒都要咁樣講。我哋而家唔係咁樣 interpret 噶啦，咁樣你可以咁樣講，但你唔可以抹殺人哋真係睇翻原文，真係用翻。本身嗰、那個方法嚟到 interpret 佢咯，係咪先嚇？所以唔係話每一個伊斯蘭教徒都係咁嚇。咁、啊、我亦都係覺得即係唔同嘅睇法咧，都係站得住腳嘅、 嗯。 但係你唔可以 dismiss 話哦，如果人哋咧係斬人頭嘅咁樣樣，咁、嗯、樣呢啲人係癲嘅，或者呢啲人咧係misinterpret 咗呢一個可蘭經，你就唔可以咁樣講咯、 嗯 啊。反而人哋嗰個 interpretation 應該係更加正確添，係啦咁樣。咁呢個我自己嘅睇法啦，咁樣。咁但係即係我哋其實現今事實上真係見到咧，係有好多人效法呢、這、一個可蘭經所。叫他哋做的嘢嘅咁样，咁、嗯、可能你觉得个睇法就系话我唔应该跟嘅，因为而家2014年啦咁样，咁但系其实我唔觉得一个教应该系咁咯，即系你佛教嘅，你可唔可以话哦以前咧清贫就得啦，但系其实而家唔使清贫噶啦，而家个都玩 iPad 同埋 iPhone 啊，咁所以即系我哋要买靓车啊咁样，咁物质啲都可以嘅咁样，咁或者如果你系基督教徒嘅，哦即系耶稣当时话打你左边面，而家打翻右边，哦你哋今日唔 work 噶啦，即系你冇理由咁样讲，咁、嗯、所以一定系翻去。 最原本 即係最原本嘅咁樣嚇，咁啲人會形容呢個叫原教旨主義啦咁樣，咁即係我唔明白點解原教旨主義呢一個字咧係被視為 唔好 嘅，因為原教旨主義即係你係翻去原文睇翻佢本身嘅意思係乜， 亦都 係 最接近嗰意思嘅。 係啦，所以其實原教旨主義應該係好嘅，咁、 嗯、 但係點解我哋今日覺得原教旨主義係唔好咧？或者係落後咧？係、嗯、因為我哋 嗰個世界唔同咗， 係因為我哋諗法都唔，係因為我哋嘅諗法唔同咗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原教旨主義就係即係翻去最原本嘅意思，應該係點咯，咁樣嚇。咁咁今個禮拜即係除咗。即係其實都發生好多事啦，即係好多人話哦，而家唔嚟雪梨咯咁樣，咁因為危險啊，咁、 嗯、 但係其實呢個説話都講唔通嘅，因為咧喺美國都發生事啦，係咪先？啊，美國等一間先講，法國有單嘢啦，都係咪先？ 係啊，咁其實咧就呢件事都係發生咗前兩日啦，咁大家好興高采烈咁樣咧，諗住去下 Christmas shopping 啊，即係買下禮物啊，聖誕節禮物啊咁樣樣啦，咁就有一個男人。咁樣咧就揸住架 van 仔啦，咁就衝咗去嗰個 Christmas market 嗰度咧，咁就係企圖係撞傷人嘅。 嗯，佢唔係企圖，佢直情撞傷啦，係咪啊？ 係啦，咁end up佢係真係有得人受傷嘅。 有冇死人咧？嗰單嘢？ 冇人死，咁、嗯、但係就啲好嚴重嘅受傷咁樣樣咯，即係 total 應該係有11-12個係受咗傷，咁其中5個咧就係嚴重受傷，包括係嗰個車手，即係嗰個司機。 哇！佢點解受傷咧？ 咁佢揸架车嗰时候撞向人群嘅时候，咁咪自己受埋伤咯。咁同埋报道就话佢撞完人之后，仲系企图用把刀嚟插自己心口咯，即系想寻死嗰只。 哦，咁样样，因为呢、這个都啱嘅，因为如果佢杀咗人之后寻死之后咧，即系佢上天堂有72个处女系可以 等紧佢 搞啦，咁样样 系啊。 咁所以即系呢一个都系 part of 佢嘅教义，所以你要明白佢做呢一啲嘢跟，即系你会唔明白点解？即系如果基督徒即系车死人咁样之后插自己，即系你点解会咁样做咧？ 同埋佢撞， 但系如果你睇翻可兰经，你会明白点解啦？因为佢话如果你系即系用呢一个阿拉神。 嘅名字而殺人咁樣樣，就為咗自己嘅宗教嘅咁樣樣。而你係喺呢一件事裏邊死亡嘅，咁如果你係死咗，你係會得到一個恩賜，一個禮物。呢、個禮物咧就係、上到天堂咧，就係、有72處女咧係會侍奉你。 冇錯啊，所以呢一個司機撞向人群嘅時候，佢講咗大嗌咗一句 God is great， 咁梗係佢用翻佢嗰個文、 即 係 佢唔係 God 啦 ，Allah 啦 ，Allah Akbar 啦。 但係佢個英文翻譯嘅話就係 God is great 咁樣樣。 Allah Akbar， Allah Akbar 咁樣樣啦。 係非常之正確嚟。 即係 God is great， 其實唔係 God is great， Allah is great 嘅咁樣樣。 係咯， 因為佢嗰個宣言啊，即係佢個教嘅宣言就係 There is no other God but Allah 嚇、即係 Allah 呢一個字就唔代表 God 嘅嚇、所以佢話 There is no other God but Allah， 因為如果 Allah 就代表 God 咁就好戇居啦，即係 There is no other God but God 啊，冇可能係咁樣。所以即係所以你點解睇一件事嗰陣時候呢件事係 make sense 咧、即係好明顯呢個人係信咗啲咩？佢係信咗《可蘭經》同埋呢本 Hadith 所講嘅話，就係、如果你係用你嘅嘅性命嚟要殺咗其他人嘅，咁跟住你係成功嘅咁樣樣、你上到天堂係會有一個咁樣嘅獎勵嘅，咁所以咪咁咯。 所以有一個 motivation， 一個動機咁樣樣， 係啦， 有意圖。 冇錯，咁所以呢樣嘢 make sense 啊嘛，係咪先嚇？咁同埋喺澳洲啊，唔係喺美國都係啦，喺呢個紐約嗰度咧，就即係殺咗兩個警察啦。咁其中一個就係華籍嘅啦，喺呢個美國嘅紐約嗰度。係 啊，新婚兩個月。 好慘啊！ 好慘， 係啊，即係呢一個 32歲， 係啦，呢一個兇徒咧，佢就咁走埋去架警察車嗰度，咁跟住之後，即係嗰兩個差佬就即係警察就坐咗喺個車頭嗰度啦，咁樣，咁佢就砰砰就殺咗兩個，咁樣就嚇，係啦，咁樣，咁所以喺呢一即係喺呢一個嘅襲擊裏邊咧，即係有又係令到我驚嚇而唔驚奇嘅，就係咩咧？就係咧佢喺好多嘅報道，包括呢個 CBS 啊，同埋美國嘅 ABC 咧，佢亦都係咧完全冇提及伊斯蘭教呢一個字、一次都冇嚇咁樣樣。咁但係事實上，當你係睇翻呢一個人嘅Facebook 網啊，咁同埋即係啲警察嘅報告啊，即係講明咧話呢一個人咧係伊斯蘭教。咁同埋喺 Facebook 嗰度咧，即係呢一個人都係特登咧就係 post 咗其中一段時常會講嘅一個嘅可蘭經嘅經文啦，咁樣就話 strike terror into the hearts of the enemies， 即係喺你嘅敵人嘅心裏邊咧就製造恐慌咁樣。系啦，咁我唔知即系美国嘅华人社区领袖系点样啦，咁应该同澳洲嘅唔系好同嘅啫。咁如果你系好似喺澳洲嘅华人社区领袖咧，咁我真系唔知道你今日系即系瞓唔瞓得着啦咁样样。因为咧喺澳洲嘅华人社区领袖咧，就时常咧系同啲伊斯兰教嘅领袖咧就并肩嘅，一齐企埋一齐嘅。咁例如喺呢一个反歧视法18C里边咧，即系佢就企硬一定要 keep 住啦，即系等我哋唔可以有呢一个 被歧视 歧视嘅一个嘅辩论啦咁样样。咁同埋即系呢一个嘅反恐嘅新法例。即係佢哋都係同埋呢一啲伊斯蘭教嘅領袖都係一樣啦，就係唔肯即係希望政府咧就唔好實行嘅咁樣樣。咁即係我希望即係美國嘅華人社區領袖冇咁樣做啦，因為就係呢一啲政治正確嘢咧，係直接導致咧呢一啲嘅咁樣嘅襲擊嘅咁樣樣。所以我真係再講一次咧，即係我哋一定係要對症下藥，我哋唔好見到咁多。呢一啲嘅情況發生，無論喺美國啊、澳洲啊、歐洲啊，同埋每一日喺中東國家所發生，即係如果我哋係因為呢一個人係黑人，呢一個人咧佢係唔夠讀書，呢一個人咧係因為我哋嗰啲保釋嘅法律做得唔夠好嘅，即係每一次都幫佢諗個 excuse， 但係最明顯嘅共通點咧就完全不利嘅。当你是这样做的时候，你只是自寻死路。好，我们转头回来之后继续讲。 好。 澳楼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 好啦，翻返嚟 My Radio 同埋好啦，广东道嘅澳洲路边社，逢星期四见面，继续祝大家 Merry Christmas 啊！咁我哋咧喺呢一个星期里边咧，我相信有好多左交咧非常失望嘅咁样吓，因为你记得我哋上个礼拜咧就有呢一个瑞士连珠菇粒嘅呢一个一個人質事件啦，咁樣樣，咁咧有好多嘅左膠咧，即係 instead of 即係將呢一個嘅恐懼係放喺即係恐怖分子裏邊咧，佢就將呢一個恐懼咧就係擺喺種族歧視裏邊咁樣嚇。咁所以咧佢嗰一日咧就即刻咧就開咗 hashtag， 那個 hashtag 咧就叫 I'll ride with you。 咁呢個 I'll ride with you 咧，就係話哦，如果有啲咩伊斯蘭教徒咧，即係佢翻屋企係覺得受到恐嚇啊，咁樣樣咧，即係我哋係會保護你嘅，即係嗰一種嘅做法啦嚇，咁樣樣。咁就係我之前喺上個節目即係都講過咧，即係我係經歷過其中一個 I'll ride with you 嘅其中一個嘅呼應者咧，即係佢係完全冇生意嘅，即係 坐喺度跟住 係有好多係啦，係有好多嘅伊斯蘭教徒經過咧，都係完全唔需要佢嘅寶貴嘅服務嘅咁樣嚇。咁所以咧，即係即系呢一班左膠咧，佢系用咗成個星期咧，即系四圍揾有冇一啲種族歧視嘅個案啦，咁樣樣。 我諗佢哋今日擺得好辛苦。 啊，佢係落空嘅咁但係咧，最後好辛苦就俾佢揾咗個啦。 好嘢！ 因為佢哋點解咧？即係佢哋蠢咗，佢哋咁樣，佢哋淨係喺雪梨嗰度揾啫。因為呢一件事係發生喺雪梨啊嘛，所以佢哋淨喺雪梨度揾。咁但係咧就卒之俾佢揾到啦。咁就喺邊度咧？就係喺昆士蘭嘅，即係澳洲嘅 Queensland 咁樣樣。咁咧，但係唔係昆士蘭嘅布里斯本，係啦，唔係布里斯本，唔係。市中心嚇，佢係咧市中心嘅附近嚇，市中心搭两个钟头飞机。 哇！飛機 就去到嘅一個嘅小鎮，就係叫做 Long Ridge 嚇，人口3137，即係一個 好多，係咪 真 係 開心啊？真 係 開心啊！喺澳洲一個有二千幾萬人嘅一個國家，卒之俾佢一個種族歧視嘅個案啊！咁所以要拍掌，係真係恭喜我哋呢一班左膠咧，卒之揾到種族歧視嘅個案，嚟到 justify 到嚟到可以合理化呢個 I'll ride with you 啦。因為之前 justify 唔到噶嘛，即係我相信啲左膠係好想睇，好等我四圍睇下有邊個種族歧視先，有邊個種族歧視，有邊個種族歧視，有邊個種呢個唔係，呢個唔係，呢、这個又誒，即係個個都唔係喎，咁點算好咧？咁樣，咁所以咪要四圍揾咯。咁所以咧，即係卒之去到呢一個 Long Ridge 就俾佢揾到啦。咁樣，咁呢個 Long Ridge 咧就有一間酒吧啦。酒吧外邊咧就寫咗一個幾即係黑板嗰啲牌嚇。咁、我啲牌咁嗰牌咧就咁樣講嘅，即係其實呢個笑話嚟嘅咁樣。咁佢就話咧 2,000 years ago, Jesus Christ made the headlines, turning water into wine.、The tradition continues. We turn money.Into beer. Sorry, no Muslims. 嗱，成句係咩咧？佢即係話二千年前耶穌基督咧將水變成酒。呢一件事咧就皆知巷聞。咁我哋今日咧就持續呢一個嘅傳統。但係我哋咧就係將錢變成啤酒，即係呢一個係笑話嚟嘅咁樣。即係耶穌就將水變成酒，咁但係我哋咧就將錢變成啤酒，即係你俾錢我咧，係啦，就有啤酒俾你噶。即係呢個係好 light-hearted 嘅一個笑話啦，咁樣 同埋好 make sense 咯。 嚇，咁跟住之後佢就話 sorry no Muslim， 唔好意思，係啦，即係呢個唔包含伊斯蘭教嘅咁樣教徒嘅咁樣。咁之後咧佢就喺網上得到好多嘅攻擊， 因為 你明白點解咧？ 係 啦，因為你記得即係細個玩龍珠嗰啲 game 咧，龍珠啊或者 Street Fighter 街霸要草波啊嘛，咁樣係咪？即係其實。這個 I'll ride with you 咧，即係其實啲左膠不停喺度儲緊波啊，即係個波喺度儲，又發唔到喎，咁跟住佢就要揾一個地方要發呢個波啊，有發 ，bang 咁跟住即係之後咧就所有人即係咁多嘅左膠咧，佢個龜波氣功同埋阿多嘅咧，就係全部發曬去呢一間吧裏邊啦，咁樣，咁所以即係即係老闆就好慘啦，咁樣樣，即係佢又俾人鬧啦，鬧得好勁啦。咁其中一啲就話，嗱，即係有啲左膠就話，嗱，由此可見，澳洲係一個幾種族歧視嘅國家咧。呢一件事就俾我哋睇到澳洲係幾種族歧視嘅。雖然你係要即係走幾千里先至係可以揾到， 或者搭幾個鐘頭飛機， 我當你啱啦，咁樣即係算你由得你啦。咁跟住之後，即係佢話 ，No wonder we're known for racism， 即係唔怪得啲人哋覺得我哋歧視啦。原來即係你係咁樣做嘅。咁另外即係話你。Shame to Australia， 即係令澳洲羞 恥 啊，咁樣啦嚇。咁亦都係講粗口啊，同埋即係俾佢一啲死亡嘅威脅啊，咁樣。我就會殺咗你啊，即係要你成家死。 哇！但係真係要好山長水遠咯，呢個 真係黐咗線嘅係。好啦，嗱咁但係真係我哋要睇翻呢件事，即係用腦嚟諗翻呢件事先咁樣嚇。因為 解下先。 嗱，因為首先咧，我即係香港朋友未必知道啦。因為點解？因為香港朋友點解唔知道咧？因為就算咧去灣仔食呢個嘅清真羊腩或者牛腩咁樣樣咧，嚇，即係嗰間清真嘅鋪頭咧係可以飲啤酒嘅。 诶系，佢啲 poster 都系咁噶，隔篱大支啤酒印上去噶。 所以对于我喺西方国家长大，即系我见到都傲嘴呢。 我真系好出嘅， 系咪真系清真嘢嚟啊？因为咧，即系清真人士、回教人士咧，即系除咗系即系知道唔食猪之外咧，另外最紧要就系唔饮得酒， 有酒精嘅嘢。 系啊，呢个系超级重要嘅呢样嘢，即系好似有 你嘅教 义 咁 样。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教义嚟嘅，咁样。 一个 rules 嚟。 吓，即系。是差不多好像 猶太人要守逾越節咁重要嘅、嗯，其實係、嗯，即係佢哋係唔飲得酒嘅呢、這個係。咁、嗯、所以咧，即係嗱、我相信係一個咁細嘅鎮啦，三千幾人啦，即係唔會有好多伊斯蘭教徒嘅啫咁樣樣。咁、嗯、我相信老闆咧，佢係非常之擔心啊。嗱，即係我哋住一個咁多元文化嘅國家、嗯、如果有伊斯蘭教徒入到嚟嘅咁樣樣， 咁點算 咧？你知道即係我哋澳洲人咧係好 friendly 噶嘛？即係你睇嗰、那個即係超靈超靈乜鬼嘢啊？即係 超靈打工假期。 打工假期都知道，即係嗰啲韓國人咧，咁跟住即係佢都好直噶，直腸直肚啊！即係人哋問佢即係我係咪做得唔好啊？咁樣樣，咁跟住之後 ，yes you're very bad， 即係咁樣講噶嘛。你去到好多唔同地方，即係啲人都係講清楚話，即係你有邊啲嘢做得唔好。 就算嚟到澳洲都係啦。 唔係嚟到澳洲啲人反而就唔係好係啦，嚟到澳洲啲人個個都讚。一句話嘢都冇聽過，一句話嘢都冇聽過，個個都讚，甚至嗰間朱古力店啊，阿田俊嚟係咪啊？ 哦，係 係係。阿田俊嚟嗰一日咧，即係佢幫嗰間朱古力店啊嘛。咁咧佢話嗰一日咧啲朱古力咧，我全部 give away， 嚇全部送出去嘅。啲小朋友唱首歌俾我就得啦。你試下韓國做呢樣嘢，你睇下俾唔俾啲韓國女人鬧死你啊？係咪？咁跟住之後，即係有一個 part 係點咧？即係佢。佢整個 Rocky Roll 啊嘛，咁跟住跌咗啲 marshmallow 啊嘛，咁之後，哎呀，我跌咗啲 marshmallow， 唔知點，好驚俾人鬧啊！咁跟住個老闆嚟到嗰陣時候，咁跟住之後佢就佢本身諗住仲遮住啊，唔俾人見到啊，咁跟住之後佢就 honest 啦，即係良心發現，對唔住 我 跌 咗 marshmallow， 嚇冇問題，抹翻去咯。 嗯， 跟住哎呀，我成日都跌噶啦，咁跟住整嗰陣時候就哇整得好好食啊，即係係咪都讚個個讚，即係我哋大家都知道澳洲人咧係好 nice 嘅，好 friendly， 即係同埋嗰啲人成日話澳洲人係種族歧視係完全。 冇咁嘅事， 係唔同嘅、嗯。Which is 喺呢一件事裏邊咧，即係我上個節目同埋好多戰前節目已經證明咗俾你睇、嗯，伊斯蘭教徒就算喺當日都係可以大搖大擺走出街，冇人會話你仲，即係冇人係會攻擊你嘅咁樣。 係、嗯、 你試下鄉友同樣嘅事情發生啦，你睇下。伊斯蘭教徒落街行有冇運行啊？你睇下邊個係種族歧視啊，大佬？但我唔係想講呢樣嘢，我想講咩咧？都唔記得咗自己想講咩。係啊，即係我係想講咩咧？嗱，因為澳洲佬咧係好 friendly 嘅咁樣，所以澳洲人有一個傳統就係、是、I'll shout this round 嚇、咁樣，咁就即係話咧，我係而家咧就請曬大家飲杯啤酒嚇、即係通常。你可能十個人一起喝啤酒的，他 I'll shout this round， 咁跟住之後佢就係 啦，每個人就有一杯。咁、通常咧，你嗰個 group 有幾多人，就每一個人咧就係輪流 shout 一次嘅咁樣。呢一個咧係一個澳洲嘅傳統。咁、好啦。因為澳洲人是咁好咁 welcoming 咁樣，咁如果係有一個回教徒咁跟住入咗，即係盲中中入咗去嘅咁樣，咁跟住，哎有新朋友，哎嚟介紹你識呢個叫咩啊？哦呢、這個叫 Hadith， 哦呢、這個叫 Muhammad， 呢、這個叫 Akbar 咁樣，即係好多呢啲名咁樣，即係我唔知道叫咩名啦嚇。咁即係佢話，哎我哋一齊請佢飲杯啤酒，哇、你令到佢好唔好意思㗎，所以就正正喺出邊就係、 是、不受尊重啊咁我 係啊，反而佢咁可能會嬲添，所以就係要喺出邊寫明咧就係、是、no Muslim， 因為 Muslim 咧係唔飲。 哦，咁我覺得佢好尊重呢、這、一個， 所以應該要讚添啦，直情 民族、啊， 直情讚添啦， 係咯， 因為佢就 我唔覺得好 friendly， 係啊，佢就係直情話哦，呢、這、一個民族係咁嘅，就好似如果我哋有一班朋友咁樣樣、其中有一個食齋嘅，我哋都會之前講先，哎呢、這個朋友食齋㗎，係 啊， 哦係啊，哦咁我帶多幾個沙律嚟先啊，哦咁我帶多幾個蘑菇嚟先啊，你都係出於尊重先至咁樣做啫嘛，係咪先？ 同埋好明顯個老闆係對伊斯蘭教係 有 認 識，係啦、啊，因為佢見到哦呢、這個小鎮嗰啲人唔係個個知道呢樣嘢嘅。咁所以咧，即係我要即係令到大眾都明白咧，即係呢一個伊斯蘭教同我哋嘅差異咁樣樣。我知道大家係好 nice、好 welcoming， 咁、但係大家嚟到嗰陣時候咧，就唔好請佢 飲，係 就唔好飲酒啦嚇。嗱、即係呢間鋪頭佢唔係話咩咧？佢唔係話伊斯蘭教徒不得來進，佢唔係咁講。 佢冇寫啊！ 即係因為我一開始睇呢、這個，我以為佢咁寫，即係我以為佢咁寫，即係如果咁寫就唔係幾好嘅，真係嚇。但係佢係佢呢一個牌咧，佢好清楚就係咩咧？就係、是、關乎啤酒呢一個範疇咧，就係、是、sorry no Muslims，、就係咁啦。嚇咁啲伊斯蘭教徒佢自己都應該知道啦，佢應該講 飛叫點 啦，先係咪嚇？咁咁所以我相信即係通常啲 pub 啊，即係都可以食薯條啊，即係食 burger 咁樣樣。咁我相信如果佢去到咧，即係食一個 beef burger 咧，係無任歡迎嘅，無任歡迎嚇咁樣樣。咁但係佢淨係唔飲得啤酒，亦都咧 ，which is true， 同埋另外亦都咧唔想引誘到。即係呢一啲伊斯蘭教徒犯罪、所以我覺得即係應該加許就唔應該鬧、雖然有咁多龜波氣功對住佢咁樣咁、所以即係呢一單係其中一單啦，咁大家咩意見可以上 ASN Canton 留言啦咁樣咁同埋另外就係咩咧？就係、喺今個星期咧，我都話咧。 即係我上個星期即係經過咗呢一個槍擊事件之後咧，第一件事之後嗰日咧就係即刻去到獻花。咁啊獻花嗰陣時候咧，就見到好多嘅伊斯蘭教徒咧都係有去到啦，同埋都係有流淚啦。咁有好多即係啲左膠咧就揸住個牌寫住 arrive with you， 係全部冇人理嘅。點解冇人理咧？因為雪梨一個不種族歧視同埋一個安全嘅地方，就係咁啦。咁邊度有類似種族歧視嘅情況咧？就係如果你搭八個鐘頭飛機咧，就可能有機會揾到一個類似嘅情況嚇，嗰、那個叫 Long Reach。咁你可以去食翻。burger 咁樣都可以嘅，咁咧喺今個星期六咧就有個婚禮咁樣樣，咁呢一個婚禮係咪啊？上個禮拜六嚇、新郎新娘咧就係呢一個伊斯蘭教徒嚟嘅咁樣嚇，咁呢一個伊斯蘭教徒咧，佢你知通常咧婚禮你中間會影一堆婚紗相噶嘛， 冇錯 嚇。咁呢一個新娘子咧，咁佢就好有心咁樣樣，咁佢就話咧，即係喺雪梨哀痛嘅時候咧，我就覺得我自己唔應該影咁多相啊，搞咁多嘢咁樣。咁所以咧，佢就特登咧去咗呢一個嘅紀念嘅地方。咁就將佢自己嘅花球咧，係啦 ，Martin Place 咧，就將自己嘅花球咧就係獻上嘅咁樣樣。咁即係呢一個即係都好好啦嚇咁樣樣啊。咁但係佢當然唔係唯一一個啦，係有好多好多人獻花嘅。咁但係佢係新娘就即係有少少特別。但是之后网上又是发了癫了，就赞他样，就新闻都是报道他是 caught the attention of the whole nation， 即是得到全国的注目，得到全国的注目。当这位23岁的 Manel Kassam 将他这个花球献上的时候，当时在 Martin Place 的数百人就全体鼓掌，之后呢 Twitter 和网上呢即都是trending 晒，trending 晒就个个在这里赞他的这样。系啦，咁我个 point 系咩咧？就即系我首先咧系好赞扬佢先，咁但系我赞扬佢嗰个嘅程度咧，就唔会多于任何其他人嘅， 吓， 即系我唯一可能会赞扬佢多啲，就系因为佢一个新娘，即系喺一个结婚 嘅 日 子 都会去吓咁样。咁但系无论你一个华人嘅新娘啦、日本人嘅新娘啦、佛教徒嘅新娘啦，都系一样嘅，即系我都系一样咁样会。讚他們的咁呢一件事咧，係突顯咗邊兩樣嘢咧？咁第一即係講咗幾次就係咩咧？就係、I'll ride with you 呢樣嘢係 bullshit 嚟嘅，因為好明顯咧，澳洲係冇種族歧視咁樣。咁我之前即係都喺 Men's Show 寫咗篇文，即係都係登咗出嚟，就係、講關於呢樣嘢啦嚇咁樣。咁同埋另外就係咩咧？就係、左膠咧影咗呢一幅相，咁跟住就將呢一件事咧就小題大做咁樣嚇。咁我點解覺得小題大做咧？因為首先我要問呢個問題就係、呢幅相請問有乜嘢咁特別？嗱，或者呢一幅新娘相同埋任何其他新娘相會唔會有分別？即係如果係一個黑人嘅新娘啊，又或者一個華人嘅新娘嚇、去到獻花嘅，會唔會得到同樣嘅掌聲咧？或者會唔會得到同樣嘅節目咧？ 我覺得唔會 嚇，咁啊好明顯係唔會嘅。咁點解咁特別咧？或者點解係會令到我哋歡呼，覺得呢樣嘢係好巴閉嘅咧？就係好明顯，因為我哋唔預料有件事發生咯，即係我哋唔 expect， 咦？唔 expect 會咁樣喎，係咪？因為當我哋見到啲唔 expect 嘅，我哋就會拍掌拍大聲啲嘅啦，係咪？即係好似一個小朋友上台唱歌，哇！原來唱到同陳奕迅一樣聲嘅，咁你哇 哇勁啊 勁喎、Susan Boyle 都係㗎，你見佢一個村姑呢一個樣，哇！原來唱歌咁好聽，你又係唔預期咁樣樣。通常你睇 X Factor 嗰啲都係咁樣樣噶嘛、通常即係嗰啲即係嗰啲按个掣咁要将凳调转咗嘅，哇！你见到呢样肉肉酸酸成个乞衣咁嘅，你先至讲哇犀利啊，拍手掌啊！但系原来佢好似 Taylor Swift 咁靓嘅咁样样，你唱得好啊咁样，系咪？咁所以当我哋系唔预期嘅，当我哋系唔 expect 嗰阵时候咧，我哋俾嘅掌声咧就必然咧系会大啲嘅咁样吓。咁我对于呢件事嘅睇法就系咩咧？即系我觉得反而咧呢一个夸奖嘅赞美咧，用英文嚟讲咧就系叫做 patronizing and condescending 吓 ，patronizing p a t r o n i s i n g 啊 ，condescending c o n d a s e n d i n g。我查个中文字典咧系冇翻译嘅呢、个字系吓，咁但系佢形容就系话以高人一等的态度对待吓。咁呢一个以高人一等的态度对待咧就就通常是怎样呢？就说哇你好叻、即是你是由高睇低那一种，哇你真是叻嘅啫 咁樣，但係你又唔係串緊佢，你唔係串緊佢，因為點解你會讚人哋叻咧？因為人哋做一啲你唔 expect 嘅嘢啊嘛，咁即係基本上你低估咗佢啦。咁就好似係咩咧？嗱，即係好似小朋友講 thank you 咁樣。嗱，如果你係俾份禮物嘅小朋友嘅聖誕節啦，而家成日都係咁啦。咁我小朋友講多謝姨姨咁樣講，或者多謝姐姐咁樣講，咁跟住哇你好乖喎，即係你會咁講啊嘛。因為你唔 expect 啊細路仔咁生性。OK。但如果一个大人嘅三十几四十岁嘅，你送份礼物俾佢，圣诞快乐咁跟住，咁跟住即系哦，多谢，咁跟住就话，哇，你好乖、哦，你咁样讲嚟赞佢定窒佢啊？ 窒佢咯， 系咯，因为你咁样讲，即系你觉得佢系一个冇礼貌之人啦，系咪先？其实 which is 系可能真系会发生噶，你真系啊啲大人好冇礼貌噶，唔系啊，我属于送礼物俾大人，哇佢几多谢我，系啊，即系佢好 nice 啊咁样，咁但系其实当你系咁样赞佢嗰阵时候咧，其实咧。你赞佢一下，其实系踩佢十下，其实系，因为你觉得呢一个人系唔配去到呢一个 level 啊嘛，咁样吓，咁所以即系有啲呢一啲嘅赞咧，你宁愿冇好过有啊，即系如果你系考试啊咁样，你考题头五名嘅咁样，咁样 Auntie 话，哇！Ivy 都考题五名、啊，你而家佢系赞你定窒紧你？ 哇，你嗰个窝字真系好硬要、 啊。唔系就系个窝字，系个连字啊，连 Ivy 都。咩咩咩喎咁樣，咁即係佢唔 expect 你咁啦，即係佢心裏面覺得你渣啦，係咪先？所以即係同埋亦都係有即係我有一個親戚啦，即係講當年係移民嚟到澳洲嘅一個故事咧，即係令到佢好傷痛嘅就係咩咧？因為咧即係啲澳洲嗰啲讀書啊咁咧，即係講緊大學啊嚇，即係都好 friendly 嘅，都係會傾偈啊，即係唔係話坐低我哋今日睇二十五頁，即係唔係咁樣樣，即係第一堂咧就大家 get to know you 先咁樣樣，咁先就玩個遊戲咧，就係大家坐埋一齊，咁然之後就話你叫咩名，我叫細聰，你叫 Ivy， 下一個叫阿 John， 咁要逐個記嗰啲遊戲咧咁樣，咁但係如果你係去到一個即係西方國家咁樣樣，咁你唔熟啲名啊嘛，你啲名真係未聽過。 唔係一樣好奇怪又長， 你試下去中東啊，或者一個鬼佬去香港咁樣。印度嗰啲啊 ，This is 青葱，This is Waylon， 咁樣即係逐個名，咁你點記得啫？但係因為你係唔熟呢啲名啊嘛。咁但係當時我呢一個親戚咧，即係佢就係俾人咁樣 patronize 啦，佢就嗱即係佢係好 friendly 嘅，但係你唔記得唔緊要，嗱呢個 Aaron， 你跟我講一次啊 ，Aaron， 啊呢個 John。John 啊，咁跟住就 Aaron John 系啦 ，good 咁跟住 Aaron John Paul 嗱，呢个 即系好似到一个幼稚园学生咁样。 你谂下咧，即系一个啱啱移民，即系受过高深教育嘅人咧，嚟到澳洲咁跟住咁样俾人对待咧，即系佢唔系对你衰嘅，明唔明啊？ 可能佢都系出一番好意。 系啊，佢其实系对你好啊，但佢亦都系赞你啊咁样，咁但系你呢啲赞咧，你宁愿唔得到好过得到， 系 呢个就系叫 patronizing 同埋 condescending 啦咁样。Kevin Rudd 就出名呢一啲嘢，即系前总理 Kevin Rudd 咧，嗰阵时候有一个坐轮椅嘅女人咧，即系去见佢啊嘛，咁要同佢倾完偈之后，佢拍佢个头两下，呢啲咪叫 patronizing 咯，系咪先？所以咧，即系我哋做人咧吓，宁愿俾人闹。都唔好俾人 patronize， 都唔好俾人 patronize。即系如果你系计错条数嘅咁样，即系你做 account 你计错条数嘅吓，你 credit 一百 debit 翻一百，你最后等于几多啊？等于零系咪？咁你 credit 一百 debit 一百之后等于翻一百嘅咁样样。咁你老细话：喂，大佬你点计数噶？一百减一百等于零啊？你计翻佢啦。咁样讲 OK 喎。但系如果你老细话 ：Ivy 啊，一百减一百等于几多啊？零咯。系嗱、哦，我哋喺呢一度咧，嗱，见唔见条数啊？嗱，呢个数一百咯，一零零一百，咁跟住嗱呢一个咧加嚟个，之后呢个减喎，减一百喎，咁之后仲要几多？系啦，等于零，好叻啊！ 哇，而家听你咁，我想打你。 呢啲咪叫 patronizing 咯，同样地，当有一个伊斯兰教徒去到献花，点解你俾咁多 attention 佢？你點解俾咁多讚美佢？同樣地係 patronizing， 即係我唔會因為佢 patronize 嬲，因為我又唔係佢嗰班人，係咪？我又唔係伊斯蘭教徒，關我咩事啫？咁但我淨係覺得啲左膠好好笑，因為啲左膠成日話：，其實冇所謂，其實所有都係澳洲人啦，即係大家都係大同大愛，大家都一樣啊。Muslim 有好人壞人啊，基督教徒有好人壞人啊，咁樣樣。佢成日咁講 ，OK？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佢係咁講嘅。而佢哋又真係相信嘅，點解當佢哋見到個伊斯蘭教徒嘅女人今日獻花嗰陣時候，點解佢哋會咁 surprise？ 點解會咁特別讚美？因為如果真係好似佢所講係咁正常嘅，佢去到且 就每個人都會咁做啦， 伊斯蘭教徒都 有責任咁做 啦，個個都係咁啦。咁你唔會有呢個反應啊嘛？反而佢就係有呢個反應，就突顯咧佢呢班人咧其實係虛偽，其實講嘅係假嘅咁樣樣 系啦，咁所以真系 for 我哋咧吓，即系我哋身为保守派啦咁样，点解我成日闹伊斯兰嘅社区系有问题？嗯、即系我唔系话每一个，但我系话佢嘅社区有问题。佢系唔系 in general， 即系 specifically 系有一啲嘅范围有问题啦、嗯。即系可能佢有一啲嘅清真寺咧，佢嘅领导咧系容许一啲极端嘅分子喺佢教会度讲嘢咁样样。咁例如咧，即系前咗排又系啊，即系其中一间嘅清真寺咧，佢就有呢个 auction 啊嘛，嗯、即系呢个拍卖啊嘛，佢、嗯、就拍卖咗一支伊斯兰国旗。 哦， 呢啲应该闹嘅系咪？咁但系啲人咧，啲左跟，我哋唔应该闹佢嘅， 但 系因为咧，佢哋咧系新嚟到澳洲嘅，咁、嗯、所以有好多嘢可能唔熟悉我哋嘅文化咁样，咁我哋应该包容，我哋应该有得佢慢慢学 ，we have to be nice 咁样样。咁、嗯、但系我就闹，你唔应该咁卖支旗，嗯、你嚟到澳洲应该尊重澳洲嘅法律，应该尊重澳洲嘅价值观。咁、嗯、你觉得边个系同？他哋講咗一陣時候係覺得同級啲，邊個尊重佢哋多啲，反而就係保守派。 嗯、 你鬧佢嘅就等於你覺得我哋係同樣 level、 嗯。 但係當你 patronize 佢嗰陣時候咧，你就覺得佢係低人一等。 嗯、 反而你哋先至係種族歧視啊咁樣樣。 即教你先至係覺得對你好。 係啦，嗱、嗯、咁但係同樣地咧。好多呢啲即系小社区咧，就中意得到呢啲 patronize 嘅，即系中意俾人哋咁样低估嘅。 吓、嗯， 其实照计呢样嘢系对于你嗰个 race 系唔好，对于你成个 group 系唔好嘅。即、嗯、系其实呢一个系同我之前个 loser 之论系有关系嘅，系宁愿想做 loser， 因为只有 loser 或者系低级嘅先至系会被 patronize 嘅。你高级你会唔会？你高级会唔会 patronize 到啊、嗯？你会唔会 patronize 到啊？标记即系话佢，哇，阿标你真系叻嘅啫，你会唔会咁讲？梗系唔会，因为佢叻过你啊嘛。嗯、 即系我宁愿。我都做过弱者啦，弱者可以被人保护，可以更加有多人为我出声，系咪先学 呢？呢个就其中啦咁样。咁、嗯、但系同埋另外就系咩咧？人哋系对你嘅预期同埋期望系低嘅。咁当你系越过呢个期望嗰阵时候咧，你会得到更加多赞美，即系好似哇好叻、啊，即系呢一种咯咁样。咁、嗯、所以当你而家系华人参政嘅人，哇华人都参到政，犀利咁样。但你可能好渣啫。咁、嗯、所以当你系得到任何嘅一啲嘅地位啊，或者做嘢。叻过其他人，你得佢嘅掌声咧，一定系会比其他人多。呢个其中一个好处啦。咁同埋另外就系咩咧？就系、当你做错嘢嗰阵时候，你可以赖啦。 系啊， 我因为我少数民族啊，你咪虾我啊，你咪歧视我 啊。 Julia Gillard 就系咁啦，全澳洲其中一个最差嘅总理。咁跟住之后佢就话咩咧？佢话你使唔使歧视？因为我系女人。 嗯、 Tony Abbott 咧，即系喺 Parliament 度，即系佢嗰样嘢，夹一夹只标啊。哦，你睇标歧视，就仲话佢系憎恨女人的人。 乜嘢歧视？乜乜歧视？乜乜歧视？乜、 啊、 一个字？ 所以点解华人即系你如果跑出去做政治领袖咧，真系有呢个着数嘅。 个 着数就系咩咧？就系话你做错嘢咧，你可以话你歧视你， 即系个挡箭牌喺度。 冇错啦，但系个坏处就系咩咧？你永远唔会做到最高嘅领袖。因为好似我上次个节目讲咧，因为你做到最高级嘅领袖咧，永远系唔会俾人歧视到嘅、 嗯。 因为最高级嘅领袖咧，一定唔系受害者。 因为最高权力者。 系啊、 嗯， 当你系一个领袖，你系将你自己 present 为一个受害者 ，which is 好似 Julia Gillard 咁咧，你就唔系一个领袖。 嗯哼， 领袖唔会系受害者。 嗯， 吓、这个好重要。就算你系受害者，你都要忍住话自己唔系。 嗯。 领袖系咁样样噶嘛，系咪？咁但系即系当你系俾人 patronize 到嘅，即系你就唔会咁啦。咁所以点解即系好似 Julia Gillard 咁咧？哇，好叻、啊，女人都做到总理、啊，第一个女人总理好叻啊！奥巴马又系，哇，总统、啊，第一个黑人总统、啊，好叻、啊。但系你最后睇下佢哋真系搞咗咩撇屎出嚟，睇下佢。咁、当你闹佢嘅时候，人哋话你种族歧视咯，吓话你性别歧视咯咁样。咁但系其实系。不应该是这样，因为他已经是得到最高的地位。反而一个真正的领袖，你说哦，你一个女人都什么什么，他是要打一个推走这件事，说不是、 嗯、 我不是因为女人所以我得到今天的成就、 嗯、 我是因为我是有能力。所以你看到共和党啲人咧，即係我唔記得之前有一個黑人嘅女人咧，同埋都好後生嘅就可以、嗯、即係當選咗第一個嘅國會議員啊咁樣樣咧。佢嗰陣時候啲人話：，哇！你又係黑人又係女人，你一定好開心啦咁樣。佢第一件事就即刻唔認呢樣事。佢首先就話：你唔應該咁講、 嗯。 我今日得到呢個位置唔係因為我黑人，或者唔係因為我女人，唔係因為可憐我，係因為我自己爭取。 嗯。 咁所以即係呢啲人講呢啲説話，即係最後如果佢真係得到一啲高級嘅地位，佢唔會一係喐啲話自己、因為我係女人。所以你不应该这样说，他不会这样说的，是不是？ 系啦，咁样样，即系有啲人即系都要话啊，但我哋都应唔应该赞美佢多啲，即系鼓励佢哋融入社会啊嘛，系咪先吓？即系咪俾多啲拍掌佢，鼓励伊斯兰教徒融入社会咯，系咪？咁呢句说话系有 point 嘅，咁样讲。咁但系呢句说话潜台词就系咩咧？就系话佢哋 佢要接受先咯。 唔系首先佢哋接受先啦，同埋第二最重要就系咩咧？就即系佢哋家阵系冇融入到咯。咁呢个咪就係我哋讲嘅问题囉、就係佢哋冇融入到囉，就係係咪先，因为你只需係要鼓励人哋做啲佢哋冇做緊嘅嘢嘛，佢经已做緊嘅使乜鼓励啫，小朋友你使乜鼓励佢食薯片呢？ 唔使 你就咁摆一包喺度佢已经抢，但係食菜呀、食萝卜你使乜鼓励佢呀？嗰啲就要嗱乖啦，你食啦，你 食 咗之后 一条菜 你 食一条 菜咁跟住之后俾你睇电视呀，咁样咁所以真係由此可见呢一件事见到就真系咩咧？就真系啲左交大同大爱啊，成日话反种族歧视啊，各样咁。但系其实由此可见咧，最种族歧视就 系 佢 哋， 因为 patronizing 嘅就系种族歧视或者任何歧视之字啊。咁所以真系希望大家话，我哋要包容多啲啊，即系佢嘅谂法唔系好同嘅，即系呢一啲谂法咧，唔该收皮，唔该攞翻屋企。即系如果你要点样尊重佢咧，就系话我唔会因为你系呢一个种族嘅人而俾你一啲特殊嘅 优待。 一啲优待咁样样，因为点解咧？因为你嚟到呢个国家，你就要即系尊重呢一个国家嘅法例。即系我唔会当你系细路仔，我唔会当你系细路仔话嗱，你咁样做咧就乖噶啦。我唔会咁样，我当你系大人。OK， 我唔会因为你讲一句 thank you 咁，然之后哇好叻，我唔会咁样样。我会话你讲 thank you 咧应该 系 伊斯兰教徒嚟到澳洲吓。即是他们是要来到即是这个 Martin Place 献花的、不是要给掌声他是说你应该这样做。即 正如所有人一样， 所有人都应该 系啦， 唔系佢有一个特别嘅需要咁样，所以就系咁啦。好，咁咧我哋就节目嚟到呢一度啦，咁就下年再见。咁希望下年咧有一个开心啲嘅2015年啦。好，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澳楼广东道，你嘅广东话频道 ANZ Canton.com。